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强的女孩，她在心里想，要是换一个人，也许已经吓死了。红雨想，幸好他的心理障碍不多，不然呢，就是想到鱼。要不我们就立刻离开这儿。红雨提出了另一个建议，他知道叔叔，但是啊，我住在这里，我不要云儿照顾，我不习惯这样。红雨说也行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睡觉。红玉接着说，这房间很奇怪，半夜木立的房门被拉得砰砰的响。 快开门，快开门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妹妹到别墅来了。 吴刚的背景砰砰砰，布里还在里面拉动着屋门。你的花园和树林，卢老头的小木屋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在沉睡，他感觉到到处都是阴气沉沉的。吴刚反身走进别墅，关上门，向他自己的不会发生什么了。他打了一个哈欠，决定回房睡觉。这是一个平静里翻了一会儿舒子吟的硕士论文，已经有厚厚的一大沓子了。他试着读了几页，进浴室洗了个澡以后，便穿着睡衣坐在床边的大椅子上发愣。百感交集地度过长夜。这阁楼完全是蓝小妮设计的，看来女孩子的浪漫情节总与阁楼有不解之缘。但蓝小妮从来没有在这上面住过，她一般是白天到这的书房翻翻画报而已。红雨点着了一根雪茄，他看见蓝小妮这次离开别墅时的样子，他显得心情沉重。蓝小妮除了在这里受到惊吓以外，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。女人是敏感的，她一定是感觉到了舒子吟不同于以前来别墅的女人。很多年来，红鱼对于女人的好奇仿佛没有尽头。他们的性感、矜持、风骚、腼腆、狂野、纯真，像走马灯似的吸引着他的眼睛。他读着他们，一页一页匆匆而过，以至于最后合上这本曾经令人无比激动、无比好奇的书的时候，却像得了健忘症一样，什么也记不得了。他试图